各位网友好，咁啊，我系卢思达，我嘅节目就系星期三十点钟嘅卢思动众，咁啊，希望大家踊跃用月费支持，咁啊，你嘅支持咧，对于我同埋 My Radio 咧都系好紧要嘅，所以请大家每个月慷慨解囊，多谢大家。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，你交咗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揀选你想撑的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拥抱大香港主义，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，大香港早晨， 大香港早晨， 香港早晨。 早晨，早晨，呢个啊大香港早晨嘅第三节啦。咁呢一节咧吓， 劲啊劲啊呢节， 劲唔劲唔劲？讲个现况。 你未除衫讲嘅， 唔除。 咦？你唔俾我参与，系咪应该要行出去？ 唔俾，唔参与得，唔参与得。 唔参与得我走啦。 你同商杰都唔可以参与。咁呢一节想讲嘅嗰少诶，热血少年军嘅。咁上个星期我哋就开始招募啦。个反应系热烈嘅。咁而家都收咗几十个即系申请。 爆尾噶。 唔会爆嘅， 冇 limit 嘅。 热血少年军嘅入会申请系唔会爆嘅，咁我哋举办嘅活动就会爆嘅，系啦，因为咁你冇理由收咗三万个人嚟康宁道运动场做运动， 好睇喎， 处理可以做其他运动啦， 处理唔到，咩社会运动啊，时代革命啊，唔系 讲紧 嗰个状况，咁就而家就都收到几十个申请，咁我寻日做完个大台咧，都扑到翻去办事处嗰度咧，咁就。同一啲申請咗嘅少年，咁佢幾見面啦，做 interview 啦，咁即係話曬之前都講過啦，要收佢哋20蚊嘅一年嘅會籍，咁其實嗰廿蚊咧就即係再沉氣啲都講多次，收你20蚊食串魚蛋都係冇屎屙嘅，咁樣所以就上嚟主要係見我個意義係乜嘢咧？純粹就係譬如我哋以後會有啲舉辦啲活動啦，譬如我哋今個星期日會有一個攀社活動啦，咁我要睇睇你係咪四肢健全啦，有冇啲不良嗜好啊？ 即會篩選嘅咯。 需要基唔係會篩選，首先理解一個基本概念，我唔係會揀你篩選你能夠乜嘢，純粹係俾我知道你係一個乜嘢嘅人，你有乜嘢特殊嘅狀況，譬如你做過手術嘅，我隻腳唔係咁好嘅， 明白？ 咁譬如我做一啲特別嘅活動嘅時候，我唔會阻止你參與啦，會歡迎你參與啦，但係我需要俾一啲特別嘅照顧你啦，譬如行山嘅話，我可能需要俾特別嘅照顧你啦。呢方面嘅我需要理解啦，咁要知道你有冇情緒病啦，咁有情緒病有冇問題？ 大部分都有， 係有情緒病冇問題嘅，咁因為我都有情緒病，係啦，咁就所以咧就係啦，我需要知道你係一個乜嘢嘅人啦，同埋我都要親自向佢哋講解一個即係熱血少年軍佢個意義何在啦，咁亦都希望喺呢一節嗰度將我尋日同少年軍講嘅一啲內容啦，都叫做同大家都需要。知道的一件事， 我要参加， 你不可以参加。 我是会Joey有个规则的，那里写到明是12至20岁。 我做老师， 你12至20岁 啊，并不是12+20岁啊，所以你 不是12至40岁。 OK， 咁你有女学员噶嘛，需要人照顾。 有女学员，但是都要12至20岁嘅，系。咁关于照顾一啲女学员嘅话咧，亦都有两个姑姐系去帮手噶啦，咁样就。即系热血少年军里面有两个职位叫做姑姐嘅， 咁其职位嘅 系做姑姐， 其中一个就系Darling，另外一个就系阿英姑，系啦，咁佢就之前嘅第一期嘅热血少年军啦，咁就好帮到我哋去照顾一啲女学员啦，因为始终男女有别啦，有啲身体上面嘅唔同，咁样就喺可能即系万一有啲咩特别嘅状况发生底下咧，咁我都会拜托两位姑姐。 你睇 Joey 几识景，我要做姑姐。我要做姑姐， 姑姐做姑姐有条件嘅，咁双杰系唔可以做姑姐噶啦，咁另外Joey都系唔欢迎做姑姐， 我唔中意小朋友， 搞明喎， 我纯粹想参加，我唔中意小朋友。 咁我净系依一点已经唔系 嗰啲情趣服咧，我惊就 哦有啲影响，唔系咁细个就着情趣服， 咁系咁讲呢个状况就系寻日我都同少年军解释过一次啦，咁都今日都想用少少时间同大家叫做清晰咁样讲呢个。少年軍的一個背景啦，咁 有背景，唔係背景，有每一樣嘢都背景。搞清楚一件事係熱血少年軍啦。咁因為尋日上有啲上嚟同我 interview 見面嘅一啲後生仔啦，都會混淆咗一件事嘅。熱血少年軍咧係並冇同熱血公民有任何嘅關係嘅， 冇係啦， 冇從屬關係嘅，亦都冇基本上係冇關聯嘅。咁純粹係純粹唯一嘅關聯，你硬係要揾啲人嚟賴嘅話咧，咁就純粹係亦都係一個黃仁達先生佢所創辦嘅一個組織咁樣樣嚇。咁就 但係交咗俾你嘅 嚇，而家已經交咗俾我，但係黃仁達都仲係呢個熱血少年軍嘅我佢未定到佢自己職位啦咁樣。OK， 咁大家都可能會有一個觀念，就係熱血公民同熱血少年軍係會有啲咩關係啦、啊？我就想釐清一樣嘢，咁除咗都係黃仁達佢創辦嘅唔同嘅組織之外咧，同唯一一樣嘢係有相近之處嘅，但係 共通點啊， 呢啲呢兩個組織啦，包括埋熱血時報在內啦，唯一相關嘅地方就係喺裏邊個架構裏面，或者會遺傳咗少少啦，或者繼承咗少少黃仁達佢本身嘅道德標準啊。譬如做人最緊要正直啊，邊個講邊個做啊？呢類型嘅道德價值喺裏面繼承咗嘅啫。咁喺架構上面啊，或者關係上面係並冇任何嘅關聯啦、啊。咁、因為熱血公民佢本身而家已經係一個即係所謂政治組織啦，係一個政黨嚟㗎啦。佢哋從事係政治活動啦。而熱血少年軍係熱血時報旗下嘅一個青少年組織啦。我哋主要係玩嘅，主要係玩嘅。咁除咗玩之外就 玩都講到咁嚴重啊！ 唔凝重，一啲都唔凝重，咁但係都要清楚咁同大家讲嘅一件事， 界定清楚。 我哋主要係玩嘅，同埋學習都会有嘅、學習都会有嘅。咁所以大家譬如而家听緊嘅家长好啊，各样都好啦。咁你好，譬如我又想我嘅小朋友咁有个可以识到朋友啊，一齐去玩嘅地方，咁但係又唔想佢涉足太多政治，所以就唔需要担，即係呢个你可以释宜啦，咁就我哋是不会即係熱血少年軍啊， 即係唔係參與政治活動？ 熱血少年軍呢個團體啊，我直接啲話俾你聽，係唔會去參與或者去進行任何政治相關嘅行動活動，都唔會嘅， 係 唔會嘅。咁但係如果關於一啲譬如我可以揾到一啲講者翻嚟啊，去傳授一啲或者傳導一啲政治嘅知識啊，相關嘅課堂嘅話，咁呢個係會嘅，但是對於一啲譬如社會上面發生一啲事態，假設社會上面發生一啲事態啦，咁係熱血少年軍係唔會去參與呢啲事態嘅，因為佢只不過係一個青少年嘅組織。OK， 咁樣假設啦，假設社會上面真係出現啲特殊嘅事態啦，例如時代革命咁樣啦，咁有熱血少年軍嘅成員佢去咗參與嘅話咧。咁樣就呢個亦都係佢自己嘅選擇啦，呢個係佢自己嘅選擇啦。但係就唔係會，即係唔係熱血少年軍佢搞嘅目的啦。 明白。 OK， 就係咁樣樣嘅。呢一個尋日同少年軍講個狀況啦。咁另外講就係、關於嗰、那個參與活動嘅方法啦，咁都係有需要講清楚嘅地方嘅。咁如果而家你哋想熱血少年軍個 page 咧，會見到一個時間表嘅。咁基本上每個月我都會出一份時間表，咁就裏面有當月嘅活動嘅。咁樣咧，如果你係一個少年軍啦，你已經填好咗申請表啦，已經同我進行完面試啦，你就可以打電話向我報名參與唔同嘅活動嘅，譬如今個星期日啦嘅攀石嘅活動啦， 我想去啊， 唔俾去。OK， 嗱，今個星期日啦，10月4日就會有一個攀石嘅活動嘅，咁就地點喺東龍島啦，一啲攀石嘅 東龍島啊， 東龍島啊，因為東龍島佢嗰度咧， 即係係唔係嗰啲室內攀石嘅咯？ 唔係，户外， 外面啲石頭嚟噶嘛， 户外，係啊， 我想玩啊。 因為我自己有攀石嘅經驗啦，我唔係專業㗎啦，首先講清楚，我唔係專業㗎啦。當日就會有專業嘅導師去指導㗎啦。咁我自己有攀石經驗，一啲相對因為東龍島佢本身有啲相對容易咧，輕鬆可以入手到嘅户外嘅攀石場地，咁就比起室內嘅，我覺得會有趣好多。 即係初哥都玩得嘅， 初哥都玩得嘅，主要係挑戰自己啦，對於高度啦，對於攀石啦，一啲挑戰啦，咁好 basic 嘅，好簡單，唔會好困難嘅，咁或者亦都可以體驗。 驗下呢樣嘢啦，亦都有專業嘅導師嘅指導啦。講埋個時間就係朝頭早嘅8:45喺呢個西灣河嘅碼頭度集合啦，然之後我哋就會一齊去到東龍島，咁晏晝就會食晏啦。一啲需要帶備嘅嘢就主要係你當日穿著係運動裝啦，同埋帶一對白飯魚。白飯魚又最好緊身啲，因為攞嚟攀石嘅時候用嘅。咁、因為唔係每一對鞋都適合攀石啦，所以 最好都係白飯魚。 導師就提醒我，記得你哋一定要帶白飯魚，要緊身啲嘅。 咩底㗎？ 冇乜所謂，頂子啊，最好就頂子咁緊嘅，係啦。咁就呢個活動咧就限咗12人以內嘅，因為太多我哋都照顧唔到，係啦。同埋大家即係繩就得咁多條，你如果40人嚟，你就每人爬到半次嘅啫。咁所以你就限12人。而家有尋日個見尋日我收咗嘅幾個月少年軍咧，咁有少量都報咗名啦。咁之前舊底嘅第一期嘅月少年軍都有啲報咗名，咁所以仲有嘅，仲有位剩嘅。 少量位。 如果你有興趣去參加嘅話咧，咁你就盡快打電話俾我，或者你未同我去約見去見面嘅話咧，盡快同我約時間。甚至乎你話我好想去，但係我未有時間去同你見面嘅話，你打個電話俾我，我要認識下你先。 我而家打俾你。 知道你唔收你，OK？ 你事。 咁你俾我知道。咗你同我傾兩句，我知道你冇特殊嘅身體狀況，我唔需要對你有特別嘅照顧嘅話，咁你都可以叫做快少少去參加呢個活動啦。 咁先攀石要自己帶埋乾糧同埋水喎。 帶少少乾糧同食水啦，即係帶食水啦。 咁幾點啊？ 唔好帶10包薯片。 唔緊要，你咩都得㗎啦。你中意食幾多食幾多。 帶到幾點先？佢都要知道自己要帶幾多嘢食。 到晏晝啦，食完晏我諗再玩多一陣，大約3:00。 食完晏咁即係佢使唔使帶埋？ 唔 係 嗱，唔使 家長啲問題。 午餐附近嗰度有士多嘅，咁我哋可以去嗰度食翻碗面咁樣，食個出前一丁咁樣咧，咁就點樣煮我就唔知道。OK， 咁就會係視乎當時嘅狀況啦。如果大家都覺得意猶未盡嘅，咪玩晏少少咯。如果大家都攰啦，哇，攀石都幾次啦，咁哇攰啊，因為真係都頗大消耗嘅一個運動嚟嘅，咁攰咁就差唔多3點左右嘅時間，我哋就會出發起程離開咁樣嘅。OK， 咁呢一個就星期日嘅活動狀況啦。咁另外其實講嗰、那個關於其他活動嘅狀況都係需要大家去注意嘅。咁譬如你要去參加啲活動嘅時候啦，你係需要每一個你想參與嘅活動都打俾我嘅，打電話俾我話俾你聽。即使嗰個係唔限人數嘅公開嘅少年軍活動，譬如由下一個星期六，唔係今個星期六啊，下一個星期六開始，每逢星期六嘅下晝2:30至到4:00咧，都係月少年軍嘅體能訓練嘅日子。OK， 咁呢一個係唔限人數嘅，邊個嚟都得。但係我都希望大家各位少年軍咧，如果或者想參與少年軍嘅人啦，養成一個良好嘅習慣，就係講咗就要做。所以咧，我希望大家都每一個即使唔限人數嘅活動，都打電話俾我報名，咁就話聲俾我聽，你嚟，你係邊個？咁佢到時就會點名㗎啦，養成大家一個良好嘅習慣啦。 即係應承咗英軍，你就唔敢甩底啦。 最好就唔好甩底啦。咁 後果自負。如果唔係， 假設你有特殊嘅狀況啊，出咗啲咩問題啊，咁你都應該話翻俾我聽，話俾我聽，即係我有啲咁嘅狀況，就唔好冇交代。冇交代嘅話咧，下次有你哋好喜歡嘅活動咧，我就唔會俾你哋參加嘅。OK。 哦， 係啦。 即係如果甩底甩得多嘅話咧，咁就有。个惩罚 甩一次就惩罚噶啦， 一次就惩罚。 系啊， 我觉得应该系噶。 唔系放飞机冇交代，同埋即系有交代地冇嚟到嘅话咧，咁就唔同嘅状况嚟嘅。咁如果系无缘无故放飞机一次嘅话咧，都唔接受嘅。OK， 呢一个就系英军嘅标准。 咦？如果系阿康参加嘅话，死紧噶。 阿康有冇讲低啊？上次阿康好似话佢有同人讲低佢唔翻嘅，即系放飞机，自从佢变成飞机康嗰次，其实系有嘅。咁OK， 呢一个就报名参与活动啦。另外都想讲嘅就系12月份嗰个活动咧，其实就比较少嘅。其实比较少嘅原因系乜嘢呢？亦都系因为我呢个都系我希望去见少年军嘅原因嚟嘅。其实系因为咁嘅，要少年军佢里边嗰个即系活动嘅安排啦，那个实况啦。 同外面嘅其他嘅青少年組織會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嘅、嗯，就係、是外面嘅組織啦，會係一個主辦嘅機構啦，佢安排唔同嘅活動啦，去俾呢、這個佢裡面嘅參與嘅人去參加啦。青少年軍佢有個唔同嘅地方咧，我定立嘅啦，呢個唔係佢啦，係我定立嘅一個機制啦，就係、是、除咗我去安排俾你哋嘅活動之外，嗯、另外我亦都歡迎啊，歡迎你哋。將你哋想去做嘅嘢，將你哋想去做嘅嘢話俾我聽，話俾我聽。然之後我嘗試去安排呢一樣嘢俾你。譬如有少年軍佢想譬如練搏擊，練習搏擊格鬥咁樣。咁我聽到我知道之後 ，OK， 我就會嘗試去揾啦、啊、相關嘅教練啊、人才啊。譬如這個 turning back kick 好犀利嘅小龍啊咁樣咧，咁我就會請佢嚟譬如授課啦幾堂啦，或者你對 boxing 泰拳好有興趣嘅話，咁我或者會揾鄭師傅啊、巴西柔術 Andy 啊、Andy 師傅啊咁樣，咁係一個咁樣嘅機制嚟嘅。咁 而又唔使錢嘅， 唔需要錢嘅，係除非有啲非常之特殊嘅活動，我而家都仲思考緊，譬如一啲需要好多資金去達成嘅活動啦、嗯，譬如要去到好远嘅地方，要租用一啲器材咁样，咁、呢类型嘅我或者会考虑酌情考虑收翻少量嘅费用啦。咁、但系其实讲紧主要嘅活动都系唔会收少年军钱嘅，咁呢个大家都要留意啦，因为冇嘢系唔使钱嘅， okay. 到最后都所以大家暫時就我暫時《議事報》就未公布點樣去資助呢一個活動嘅方法，未去公布嘅。咁但係大家都可以留意住啦。頭先講緊嘅係一個機制啦。你想去參加咩活動嘅話，你需要話俾我聽，而我係會幫你去盡量去幫你實現啦。 如果你覺得合適嘅話，你都會盡量 達成。我會嘗試去用我嘅能力去達成佢啦。咁、你冇理由有個少年軍，我想喺辦事處嗰度擺架法拉利俾我摸下，咁我幫你摸。 或者帶我哋去澳門賭啊， 去澳門係去澳門最大嘅線上賭場咁唔得啊！ 要去 school check 啦，要去海外 school check。 係啦，咁就會係一個咁樣嘅形式啦。尋日同幾個同十都成十個少年軍佢會面之後咧，即係做完個 interview 咧，我發現大家對於上堂仲大興趣過出去玩 咯，即係想聽 課，係 啊，個個都想上歷史堂啦，想教主嘅歷史堂啦，同埋國師嘅歷史堂啦，同埋想同呢個嗌交王大亨去學辯論嘅技巧啦，呢個都係佢哋會好有興趣嘅嘢啦，咁我都會安排嘅，呢一個就係嗰個參與嘅機制啦，另外一樣嘢咧，就係關於佢少年軍佢裡面啦。如果唔係應該咁樣講，即係要少年軍呢個團體咧，係唔阻止你哋搞男女關係嘅，唔阻止你哋搞男女關係嘅， 但係跟住安全， 即係少年軍。適唔適合拍拖問好嗰啲？ 係，因為咧，少年軍佢雖然講緊係12歲至20歲啦，但係而家佢申請人，即係申請嘅大部分申請嘅學生仔啦，佢都係比較偏向多嘅係17至19歲嘅，係啦，咁大家都咁大個仔啦，即係拍拖係好正常嘅一件事啊！我係唔會阻止大家拍拖，我係唔介意大家。即係如果發生咗感情嘅話，大家就去啦，去啦，冇緊要。 即係啲家長亦都唔好同你去投訴啦。我個仔乜拍拖嗰啲就唔好走過嚟投訴。 我冇意見，我保持中立嘅。如果發生呢啲即係發生一啲感情喺裏面嘅話，因為始終大家都係後生仔啦。咁即係正所謂，即係邊個同邊個拍拖關你撚事咩？嚇，就咁樣嘅狀況嘅。 呢、這個都幾特別喎，呢、這個要聲明出嚟，我都未見過。 呢、這個要啊，呢、這個要啊！ 青少年組織會特別向公眾聲明， 因為有錢、 我哋嘅組織咧就唔會阻住人拍拖， 唔會阻住人拍拖。咁邊個同邊個拍拖咧，我都係唔會干涉嘅。OK， 咁 最緊要唔可以青少年軍總部嗰度嚇亂嚟。 唔會啦，唔可以喺嗰度亂嚟。 你夠膽？ 唔可以喺嗰度亂嚟啦。咁就因為後生仔係要拍拖嘅，因為都講過好多次，呢、這個亦都係繼承咗黃仁達嘅戀愛哲學噶啦。後生仔係要拍拖噶啦，如果唔係老大就徒傷悲噶啦。 冇錯冇錯， 即係好似雙傑而家咁樣，學生妹去咗邊啊？學生妹去邊？你三十歲先問學生妹去咗邊？即係你嘅青春已經過去 咗 啦。OK， 咁樣呢個就係熱血少年軍佢裡面想做到嘅一樣嘢啦，就係提供一個可以玩樂、可以學習嘅原地俾大家啦，就唔係一個政治組織嚟，唔係一個政治團體嚟嘅。咁關於我即係，但係我哋個主題其實講緊係 對抗中共洗腦啦。講緊個方法並唔係我哋對住你，即係不斷喺呢啲咁嘅少年軍啦。 即係唔係話見到五星旗就訓練佢哋屌， 就唔 係咁樣做啊嘛。 唔係講緊呢樣嘢，不斷喺你耳仔邊同你講咧，即係共產黨係撲街嚟嘅，中共會殺你全家咁。就唔係呢個方，唔係呢個方向嘅。咁因為其實好直觀嘅呢樣嘢，即係每一個有自由或者有意向去加入少年軍嘅，基本上我都認定你哋關於政治上面取態或者一啲立場上面咧，我當你哋係理念相近嘅啦，即係當然佢哋去到某啲地方會有分歧啦，咁呢個歡迎佢哋開放嘅討論啦，但係起碼有一班接近意志嘅人，大家可以有一個原地，大家一齊去玩或者去討論一啲社會性嘅事件啊，各樣嘅一個場合啦，咁大家維繫住一個關係裏面去鞏固或者建立一個團體出嚟啦，呢一個已經係對抗所謂對抗洗腦嘅一個方法嚟嘅啦。比起你喺譬如你有一個偏向獨立意志啊，或者唔係講緊香港獨立意志，即係你獨立思想嘅意志嘅一個後生仔，你去到譬如你係一間左派學校嘅，主要全部都係對向五星旗喊嘅，流曬馬尿嘅。雖然知五星旗啲星星又印錯，又俾鄭松泰反轉咗咁樣，但係呢啲喺呢咁嘅環境底下，你會覺得譬如你會困惑啊，你會覺得你想講嘅聲音都冇人了解啊，或者你翻到屋企，你嘗試同屋企人去討論政治嘅話，佢話你呢啲黐線。咁都總算有一個原地可以俾大家去討論啊，或者分享啦。咁呢一個就係、希望首先第一步，我哋希望達到少年軍達到嘅目的啦，就係提供一個原地俾你哋有共同興趣志向去嘅人去一齊玩嘅地方啦。咁、所以就而家仲係繼續公開招募啊，而係冇上限嘅。 可唔可以問少少嘢？應該 問一問啊問。 即係你嗱，你而家 so far 應該見咗都幾廿個 十幾個啦，而家十幾個， 而家十幾個見咗。咁樣其實連埋上次嗰啲已經有幾廿個啦，係咪啊？ 嗯。 咁其實 so far 而家你感覺少年軍嗰啲點講咧？啲質素如何咧？ 哇，好乖啊！我想 好乖， 我想講佢哋 太乖 啦。我約咗我講佢哋乖咗大約七分鐘啦 。 因為我因為我係一個好點講咧，我好介意，盡唔好遲到啦，盡量唔好遲到啦，即係約上佢係啦，咁樣就但係如果佢以我尋日約佢哋咧，有幾個特別乖嘅，咁我約咗佢哋六點啦，因為我做完國立大堂，我仲要飛奔過去辦事處嗰度開門見佢哋，咁有兩個5:53已經打電話俾我喺門口啦，OK 嗰幾個幾乖，咁但係同佢哋去中間去亦都討論啦，傾咗陣偈啦，成熟嘅係幾成熟嘅佢哋諗法，但係關於活動上面就冇乜特別問題啦，比較令我意外嘅就係、是、比較令我意外嘅就係佢哋對於一啲靜態嘅學習啊，或者一啲歷史嘅課題啊，仲有興趣過玩啊，咁呢個係令我意外，但係唔緊要嘅呢個盡量，因為係 挑翻佢哋玩個心情 啊。其實你哋扮嘢，我想講你哋扮嘢啫，你哋都自己中意玩上堂，你唔好呃我啦，我未做過細路仔咩？ 我覺得應該已經收斂咗，應該係你咪撚扮嘢。 咁嗰啲係少年軍嚟噶嘛？嗰啲係自己我親生仔嚟噶，係啦，就 突然間好多仔女喎，你 好多仔女，好多仔女，所以要啲姑姐幫手， 冇錯， 我要做姑姐， 唔收租兒啊。咁所以我覺得佢哋係好生性嘅一班，好生性嘅一班學生仔，蘇花見到嗰啲都妥當嘅，咁個又好學啦，好多嘢想問啦，關於無論關於政治，關於鄭松泰，關於好多嘢問嘅，咁好嘅樂觀嘅，即係我對於野少年軍嘅前途係非常之咁樂觀， 即係一啲都唔奪嘅，全部都醒目仔嚟嘅， 醒啊！ 我可以做你嘅女學員嘅 counselor 㗎，就嚟你再講我康寧道， 你係受幼聯嘅，係 咯， 女仔。OK 的女仔我接受到多啲嘅， 系啦，咁 你咁有兴趣做姑姐啊，好奇怪啊， 冇错， 有阴谋，有阴谋 。 咁呢个就二少年军佢招募咗几日啦，暂时几日嘅我见到嘅一啲状况啦。咁希望大家咧都继续去同我喺即系除咗我坐喺度宣传之外，同我继续喺你嘅圈子里面宣传呢一件事啦。因为呢一个系二月时报佢相当有意义嘅一个活动啦。 我觉得你好快会好大咯，做 我。 預想到咯， 咁要更加多嘅觀眾。 唔係好簡單，即係你僆仔，如果你好玩嘅，咁其實就僆仔會楞啲 friend 嘅嘛，咁就其實好快會壯大咯件事。而且你仲要係免費嘅大佬， 係 又好玩又免費，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？ 咁所以而家叫做第，雖然叫做第二期啦，但係第二期同第一期嘅制度就轉變咗嘅，咁就亦都需要大家繼續去支持呢一個呢一項 呢個你用 下 咗 呢個計劃，咁就而家要大家做，即係點樣去資助或者即係贊助呢個活動咧？即係以金錢上面去資助咧，就暫時就未公布。有方案有噶啦，但係就未公布啫。咁大家要注意呢樣嘢，注視呢樣嘢啦。而希望大家去幫手嘅就係去 宣揚呢， 去宣揚呢件事啦。 Like 個 page 咧，仲 你 like 個 page 啦，我哋會有嘢先，專業啦，咁就上線啦。咁大家要 share 啦。同埋如果你身邊有朋友有12至20歲嘅少年青少年，無論子女好或者咩都好啦，咁都希望你哋係去宣去幫我去宣傳啦，去希望佢哋去參與啦，同埋加入啦。就係咁多啦，咁呢一節就拜託大家去為我哋嘅下一代努力啦。咁下一節翻嚟再講。